存费还送千兆网关等劲爆大礼，详询10010。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过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多降雨天气，但是降雨的强度不大，提醒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0%。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为你们算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东二环东40条桥到东直门桥由南向北车多，南三环杨桥到刘家窑桥由西向东车流量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不笑不说话。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啊，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周日版的我们出发吧，我是您的好朋友高磊。每到了周日呢，我们都会和大家一起共同出游哈，感受旅游的魅力。那么今天呢，一开场首先给大家来介绍的是咱们身边的美景，这就是黄芦花开，咱们共同开启一场粉红色的浪漫之旅了。好一束美丽的黄芦花，又相逢这漫山遍野的粉红海洋。那么去年此时的首届黄芦花节，让只见过黄芦秋季红叶的我们呀，重新认识了夏天花开时的缤纷色彩。那么今年的天气来得更暖些，黄芦花开的也格外的娇艳，同时啊，更多的新奇玩法体验呢，也加入到黄芦花节当中。男女老少不同年龄的你啊，都能够陶醉其中，赶上这2018年波峰岭第二届黄芦花花节盛事，绝对啊，会让你赞叹不已的。那么说到幽兰山坡峰岭，它呢是被国家地理推荐为华北地区最壮观的黄芦观景区。每年初夏的粉红花开和秋季的红叶烂漫啊，其实都非常的震撼。2000亩粉红色的花海，你想想倾洒在山谷里边，从山腰开始慢慢的覆盖到了山巅，置身其中啊，真的是会让人恍然如梦。红尘滚滚来，让人忍不住就跃入其中，好好的顺着山坡想打个滚儿，哎呦，咕噜咕噜玩上一整天才好呢。细看这黄芦枝丫间啊，顶着簇簇烟花般的花朵，这别有一番烟红色的浪漫，就像是轻纱如淡如水雾的红色烟雾，空气当中呢也弥散着袭人的清香。哎呀，每当这个微风轻轻吹过的时候，淡红色的花絮摇曳生姿，风韵万千啊，远远的看呢就像是万缕罗纱是缭绕林间啊，所以呢有烟树的美誉。那么这些花团团簇是整体的花形轮廓，也呈现出了一种朦胧的感觉。那么将枝头呢也装扮成了似云似雾的美妙景致。那 漫山遍野的黄芦覆盖啊，让几座山峦是葱郁层层叠建，满是粉红色。山顶的百年黄芦呢，更是开得特别的绚烂，像是披上了一层粉红色的外衣，很是壮观亮丽。您走在这坡峰林的小路上，顺着步道登山，穿梭在黄芦花间，一簇簇粉红的黄芦花点缀其间，不管是向上望去还是向下凝视哈，那么都别有一番风味，让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您可以用脚步丈量花海，行走在夏天的情歌当中，漫山遍野像是恣意涂染的粉色。哎，您就会想，是哪位画家如此钟爱这色调，又对坡峰岭的夏天如此大方呢？其实啊，从阳光明媚、天气还不燥热的五月开始，直到六月的夏日光景里，整个坡峰岭呢，都会弥漫在一片粉红色的烟雾和花海当中。那么第二届黄芦花节恰恰就在同期举行，以最浪漫的姿态等待您的幸福光临。在坡峰岭的半山腰间啊，矗立着十座石头城堡，云上石屋、梯院、坡屋，巧妙的岭地形是浑然天成，错落有致，群隐在青山繁华之间。石屋虽然说外形拙朴天然，内饰则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格调，空间布局极为讲究，清简却又奢华。这屋前房后，黄芦花开正盛，推开窗户就能看见夏天，闻到花香，夜听风声，清晨有雾霭，午后的鸟鸣伴随着初夏的花开，与浪漫的黄芦花以自然的方式互动交流。此外呢，波峰岭下小河顺山势蜿蜒，也将山脚下的黄山店古村是揽入自己的怀抱。村中的乡居民宿两三座的错落在村间，房山一脉相承的石瓦老屋隐于黄芦花的粉黛音韵当中，一如素颜的姑娘恬静地等待着初恋一般。有以黄芦花命名的黄芦花开轻奢民宿，还有像百年老宅姥姥家的这种多重的庭院，田园风小院桃叶谷也都是各具特色。您呢，有时间可以选一处自己喜欢的小园住下来，抬眼呀，就是幽兰风景，屋舍俨然，院落扩大宽敞，古朴的木质结构，屋内设施现代奢华，离快活林烧烤园和醉石林呢，也只有几十米。被这片浪漫的红尘所俘获，黄芦花节还有太多好玩的亮点啊，等着您去发现和体验呢。比如说，专门为咱们的中老年朋友啊所筹划的这个黄芦花节绿夏老年人摄影大赛，哎，报名呢就可以参加了。又有机会在漫山遍野当中漫步花间的时候，随手去拍摄您最爱的风景。那么另外还有特意为热爱自然滋味的你开办的山货大集，咱们到那儿呢可以选取一些这个房山当地的纯天然无污染的特色的食材，这物美价廉，可以把初夏的滋味啊带回家和大家一起分享呢。还有就是带着宝宝一起来黄芦花节的话，那玩法就更加丰富多彩了。咱们呢可以找一个小铲子，您和宝贝儿亲自上阵，在波峰岭的半山腰挖那些萌生的山野菜，采撷初夏的味道，咱们洗干净了玫瑰，一起烘焙，在玫瑰花饼屋品尝芬芳的甜蜜。再等到五月下旬的时候啊，就可以采摘野生的桑葚了。紫透欲滴的果实沉甸甸的挂在触手可及的枝头，宝石般晶莹的口感又酸甜清新。到时候啊，还可以尝到新酿的桑葚酒呢。和孩子一起推起吱吱喳喳响的老石磨，在石磨镇里头磨磨玉米，或者是放松一下筋骨，打打这个玉米粒儿，亦或者是在这儿和亲爱的小驴儿做一个亲密接触，喂养一下他们，无不都是啊让您乐在其中的农事体验。在这儿呢，如果您要想去的话呢，给您一些实用信息了。这个坡峰岭景区呢，是位于北京房山上方山北路，距离北京市区大概50多公里，是咱们京郊最负盛名的风光休闲度假目的地之一。这里呢，因为满山的原始次生林树种以黄芦为多，那么秋天的时候满山遍野都是红叶，为京城人所喜爱。而黄芦在春夏之交的时候也会开花，就像是红烟般的云霞，更是一道奇妙的景观。那么继去年首届黄芦花节开始啊，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黄芦花节盛事。有时间您呢，不妨可以去到房山感受这美景，同时可以选择一条徒步线路锻炼身体，感受自然的馈赠。

这个拍条短视频都能够斩获几十万抖音抖友点赞的网红项目啊，在成为了中国最危险秋千之时，也是引发了一些人对其安全性的担忧。涉及18米悬崖秋千的这个视频呢，被官方做出了预警提示。那么究竟怎么回事呢？我们也去感受一下。那么近日有记者呢，就在重庆的奥陶景区看到18米的悬崖秋千在排长队，一位女游客乘坐的座椅啊，被电吸铁拉到了悬崖内侧，相当于大概5层楼高的地方。那么吸铁突然就松开了，长长的秋千瞬间向悬崖外荡去。游玩的女士这个时候就开始啊大声的惊声尖叫，围观者呢也是发出了整齐的哇，好惊险哦，统一是举起了手机拍视频。那么几天前呢，著名的外媒英国《每日邮报》以你敢试试吗？中国在1000英尺高的悬崖边架设了一个有着60英尺长绳的巨型秋千为题，并且感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秋千。英国网友呢甚至是留言表示，哎呦，真的我都看了报道想买机票来中国坐一坐这么刺激的秋千。当然了，也有一些这个网友表达了对于安全的质疑，他们说秋千是看着挺好玩挺刺激，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安全呀。同样对于这个项目安全性表达观点的呢，还有抖音有游客在奥陶纪玩18米悬崖秋千的视频获得了数10万点赞。抖音官方呢在这条视频上就专门标注了一条红色的文字提示，大家说该内容被多人反馈可能存在风险，请勿模仿。那么究竟这个项目存不存在着安全隐患呢？18米的秋千会不会让观众感觉不适呢？那么奥陶纪景区的相关负责人赵志丹就介绍说，这个项目是以高空项目为主要特色，玩的呀就是勇敢者的游戏，胆小者的挑战。他说也正因为几乎所有项目都建在悬崖边，看上去是比较危险，因此在安全保障上比其他景区更严格。前不久呢，刚刚被外媒评为全球九大高空项目的步步惊心，虽然游客脚下是镂空的悬空踏板，稍不留神就会有这种坠入悬崖的感觉哈，但是绑在游客身上的安全绳可以承载2吨重量，旁边还有虎视眈眈的救援小哥。那么作为18米悬崖秋千的入门版，4米和8米的秋千，推秋千的小哥啊都是穿着全副武装的威亚服，那么秋千的保险方式和18米也都是一样的。那么同时呢，赵志丹也说景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考取了特种设备的操作证，类似高空速滑等这些项目都有着丰富的经验哈。那除了常规的安全保障，他说我们还有每天的巡查巡检制度，景区开放2年来没有出现过任何的安全事故。同时他还说啊，奥陶纪景区刺激但不玩命，看似惊险的项目都有多重的保护。他也说我们还有很多高空项目今年夏天就马上要上马了，我们也希望自己呢是全球最安全的高空项目景区。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呢是会寻求这种新奇特外加刺激的这种高空项目啊去挑战，但是我们还是要多说一句，您在挑战之前一定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比如说有高血压的，包括心脏病的，或者是其他不适应症的朋友，就千万要注意身体，也不能够去挑战哈。好了，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观景的同时找到那份真正的刺激的感觉，但是前提一定是安全的。好了，说过了咱们这18米的悬崖秋千，接下来咱们再给您推荐推荐更多的一些出境旅游的目的地清单了。五月份全球最佳旅游清单在各地节日当中尽情的狂欢。其实出去旅行最重要的呀，就是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体验当地的节庆，肆意的撒欢，比如说在阳光沙滩尽情的奔跑，或者是在诗情画意的古镇里喝茶听小曲儿。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向您推荐几个非常有特色的境外的出境游目的地。首先呢，向您介绍的是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庭院节。那么在西班牙南部的科尔多瓦是欧洲最美的城市之一，也是一个拥有着无数文化遗产和古迹的城市。在这里拥有着70座图书馆，约900所公共浴室， 这里呢还是欧洲的第一盏路灯的诞生地。每到五月份啊，科尔多瓦都会举办庭院节。最初呢这样做是为了迎接南部春天的到来，后来这个习俗渐渐演变成了一个盛大的节日。每年的这个时候，当地从皇室贵族到平民百姓，大家都很热衷于将庭院精心布置。那么在庭院开放日期间呢，很多院子里还会有 Flamenco 舞的表演。如果看到门口有 Patio 也就是宅院的这样的一个字样，就可以走进去参观和拍照。但是离开的时候啊，您别忘记在盘子里留下一些小费。那么在众多庭院当中，最漂亮最受欢迎的庭院还会得到大奖呢。好，那去过了西班牙，我们再来感受一下东京的浅草三社祭哈。五月份第三周的周五、周六和周日，三社祭都会在东京的浅草神社，东京都台东区的浅草举行。三社祭呢是浅草神社的祭祀，也是东京最大的传统的祭祀庆典活动。那么浅草神社里可以抽签，还有标志性的一些牌坊建筑叫鸟居，说法有很多种哈。一种呢说是给鸟儿落脚用的，另外一种呢说是人与神的分界处哈。那么在节日的三天时间里啊，这里充满着浅草地区民族的风情，每年都有数十万游客从世界各地专程飞过来感受这个盛大的节日。去过了日本，咱们再将目光聚焦到泰国，感受一下那儿的农耕节了。农耕节呢是泰国的重要节日，也是泰国传统的节日，每年呢选择在五月份的一个吉日，按照婆罗门教习俗，在曼谷大王宫旁边的王家田广场举行一个大典，祈求来年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泰民族呢自古以来是以为农之国哈，至今的农业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大约八成。那么当天呢，国王和王室人员包括政府领导人都会出席农耕节大典仪式，宣布这一天是国家假日以表示隆重。那么耕田播种仪式结束之后，围在广场四周成千上万的人就涌进了广场田中来拾捡神圣的谷种，从土壤中呢挖出种子，连泥土都装进塑料袋里带回家里。那儿的人呢相信哈，这些谷种和王家田的圣土会带来丰收和好运气。同样是在泰国，我们还可以去到普吉岛，因为在那儿啊，每年五月份都会举行海鲜节。为了吸引各国游客，每到了五月份啊，具有着海岛特色风俗的海鲜节就会在普吉岛的巴东海滩盛大开幕，在美丽的风光之中感受着最鲜活的海产品。哎呀，想想都觉得特别幸福，对不对？那么在节日期间呢，不但能敞开肚子吃海鲜，还能参观海洋旅游资源展览，包括地区的烹饪展和文化展等丰富精彩的活动，更深入的感受当地节日的氛围。哇，这个节日您是不是也非常感兴趣呢？因为那儿我去过，可以告诉大家海鲜很地道，而且最重要的是很便宜，性价比真的是超高。您看看五月份有这么多的旅游目的地，您选择去哪儿呢？不论去哪儿，我们都相信快乐会永远伴随着你。好了，那第一时段呢，我们出发吧，就先和您聊到这儿。我是高磊，歌曲以及广告之后我们一起继续出发。 用舞步来证明。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三次晒猫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左边开着花匣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依然是多降雨天气，但是降雨的强度不大，提醒大家外出请带上雨具，驾车要注意行车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小雨，东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 今天夜间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东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人行百年传承佳酿，北京同仁堂新概念养生黄酒，同仁老酒。当阿胶遇上黄酒，健康养生更长久。同仁老酒，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西五环八角桥到金源桥由南向北车多，东五环远通桥到平房桥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亲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要继续世界遗产之旅的脚步，感受一下来自于英国的世界遗产的魅力。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请来了老朋友，这就是行者谭怀宇。怀宇你好。 高磊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啊，记得之前呢，不久之前我们曾经也为大家快速的浏览过哈，在英国现存的26个世界遗产，有自然遗产，有文化遗产，也有濒危遗产等等等等。我们当时呢，就是为大家先梳理了一下，接下来我们就挑其中比较有意思的，而且有年代感、有特点的一些这个世界遗产为大家来做介绍。那我们就先来说说世界文化遗产的代表吧，好不好？ 对对对，说起来世界文化遗产，首先呢，这个文化就是人创造出来的， 是， 也就是人呢，就是咱们都是从远古，那个进化来的，就是现在都会知道，那个灵长类是人类的祖先， 对， 就是早期的那个灵长类，所以呢，就是当人类只有人类的大脑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能够创造出文明来， 没错， 然后创造出文化来。那么有好多古人类留下的这个遗址，是就是真的是地球上人类留下的痕迹啊，因为更多的痕迹已经没有了，所以有很多呢这个很重要的遗址，比如说大家都会听到过，这次就跟大家分享东亨奇巨石阵。 巨石阵， 对， 太有名了， 太有名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啊，如果要是你要是旅游团去那边，就是稍微价格高一点的可能能去到，因为它距离伦敦呢，可以当天往返。 哦，那还可以，不是很远。 对对对，坐火车呢，没多少钱。坐快车， 所以说快车比较贵。然后呢你要是旅游团的就走速达巴了、哦、然后呢每个人到这儿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 而对于我来说呢，我一共去过这地方四次。就是我特别想弄明白这地儿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去四次我觉得我收获特别大，我能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收获、啊、所以斯通亨奇巨石阵呢它刚开始始建的年份是公元前2950年。这是斯通亨奇巨石阵博物馆里面给出的标准答案、 哦、 别地儿的说的那个不是这个原发地的解释、哦哦、所以原发地的解释就是这样，他把那个年份标得很清楚。 是 斯通亨奇巨石阵一共修了800年啊，然后那个就是什么叫阵呢，咱们一听巨石阵咱们就知道，它实际上咱们的阵呢和它那阵有区别。阵的意思是石圈，石头，把石头垒成一圈，就跟那多米诺骨牌或者什么的， 对， 必须得是圈。第二呢，阵呢是外头有沟槽的石圈， 哦， 必须得外头有一道沟，这个沟呢也没多深，大概也就1米多深。当时你想想，这修在那么久远以前，这个圆圈呢不太圆，就是那个没有像圆规画的那么圆。 对对对 啊，对，因为那时候这个各种原因吧，就是没做成这个。可是那石圈里头有特殊的一些结构，比如说它排水沟，石圈还能往外排水呢。然后第二呢，它那上面铺了一层白垩土，白垩土就是白色的一种土，特殊的。 是。 然后它当时铺好了这白垩土的那个石圈，这个阵呢、啊、是很好看的。 是。 尽管现在见不到了，现在见到的绿草如茵啊，因为这里头没有留下任何的痕迹，就是栏杆什么全没有，只是一道绳子，就简单的把大家一围，然后那个就是这里头不让进了，有管理员，有志愿者。就是维护一下这个秩序，周围有一圈路，然后呢有那注解牌，然后呢有那个解说器，到哪儿一按那解说器有一个数字，你就从这儿就可以听这个角度是怎么样的。所以巨石阵有这个技术含量，就是哪个角度干什么事儿的，阵是干这个用的。 哦， 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咱们现在不能进去了。 现在已经不让进入了。 对，每年呢只有一天让进。 哦， 那一天呢就是地球上这个一个特殊的一个时间，就是日照最长的那一天。就管它叫夏至。 夏至。 夏至那天，那一天你要是提前预约，早上起来就是天亮之前你就可以进去。然后呢那个巨石阵那个最高一根那个石头有7米高呢。居然有人能爬上去，赤手， 哦、 就是现在。然后他们站在上头，那一天，你在这怎么折腾没人管，你知道不毁这个没关系。但是除了就是这一天之外，你必须得在圈外头，因为在就是那个夏至那一天，人们需要看想看到的是太阳升起的时候，这个太阳升起的方向是从遥远的一块石头。那个石头的影子会投到巨石阵的中央，这是一个人们发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元素，然后这里头还有其他元素嘛？可是我们不能走进这个巨石阵，我们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 对， 所以它这巨石阵呢，就是古人类呢总是谋求得到一种光影关系，就是我们这当时看不到周围有别的呀，没有人类建筑嘛。对大自然的了解都是很少的， 对。 但是古人类已经发现了，我们的生活和周围的一切有关，和那个日照长短，和冷暖，和周围人和人和人和物质的，和人和物之间的关系都有关。于是呢，知道了这些以后呢，把它这些综合起来，再表现出去，然后呢。这中间的过程是需要两步的。第一步呢叫关注，你要不关注的话，不知道太阳从哪儿出来。 是是是。 第二呢叫关照，不关照不表现出去也是不行的。所以关注和关照这两样加起来的组合，就是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的总和叫文明。所以文明程度高，文明程度低，就在于你和周围世界的关系的远近程度。 是， 所以见到了古人类，看到他们就是创造的建筑，从这个角度理解，就能够找到答案了。 巨石阵呢，斯通亨奇巨石阵是所有巨石阵中的一个。那么在距离它十几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叫阿维伯瑞巨石阵。 阿维伯瑞 巨石阵呢和斯通亨奇合起来是一个世界遗产。 但这个阿维伯瑞看起来它的这个巨石阵就稀疏了很多，而且没有那么的庞大。 对，而且呢它这块石头尽管经过打磨过，但不方正。 对， 斯通亨奇巨石阵能看到那个磨的真挺像个平面 啊。对，是 啊。然后呢这个阿维伯瑞巨石阵就觉得一根一根石头立在那儿，但是这些石头也被打磨过，只不过不那么方正。他们上头也没有这个第二块石头跟它在一起有毛损。可是呢这个阿维伯瑞巨石阵比斯通亨奇巨石阵老400年。 哦， 公元前公元前三千多年，也就是距现在5000年以上的历史了。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就是这些石头立在那儿，周围绿草如茵，然后这地方也不收门票。可是在这个这地方生活着好多羊，然后呢这个特别有意思，就是， 幸福的羊， 然后那羊就散养在这儿。 对， 然后呢英国人是拿那个栅栏就把这个拦起来，然后你有一个门，这个木门呢这个门把手呢是人能打开，动物完全打不开的。特别逗，带一弹簧，你打完了这以后，你进去以后，这弹簧就自动的就跟那个咱们这家里门上就给扣上了。但是它带一弹簧。 对， 所以在这儿就见到这种景观。而且阿维伯瑞巨石阵的直径呢200米，200米被切分到几个羊圈之内，然后你进这几个，还就是你得穿过这几个呢，就是挺有意思。然后那个草都是挺高的，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夏天，满全是露水。就是草，那个草能给我们，比如当时有穿裤子，裤腿全到吃到膝盖。所以这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但是在这儿能来到这儿的人就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在这儿有一个博物馆，他能给你讲述这是怎么修的，比如说当时在这儿考察的怎么运来的都不知道啊。但是打磨它的东西就是小的那个石头锤子，那小锤子真没多大，就跟那小石头子儿似的。 哦，就那么点儿， 那么大啊。就是比这个小孩拳头那么大，还不是成年人的拳头。中间带一个圆圈，就是当时可能把木头插进去，你像他能自己炫一个圆圈，这公元前3000多年人能干这种事情，这挺不易的。 是， 就拿这个，还有一部分工具呢，就是自然给的鹿角。鹿角是比较坚硬的嘛，尤其死了以后，它那个没有，就是没有血在里边，那个就流通的时候，它比较干了以后，然后他们拿这鹿角挖坑啊，得把这石头在那立起来。所以他当时这一圈石头立起来之后呢，彼此之间这个疏密程度是有限定的。所以它这个高了也不行，矮了也不行，可能胖瘦可能行。啊，这个特别有意思。是靠彼此之间的光影关系来描绘我们对自然界所了解的程度。所以这两个巨石阵合起来就是这么一个给我们带来的这些收获。 对，而且刚才也提到了这两个巨石阵其实离伦敦并不是特别的远。 对， 如果您自己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提前先规划一下行程，当天可以往返。 当天可以往返， 我觉得是可以去的。 当天啊，往返很从容。你要是不参团自己去的话完全 OK 的。坐火车去，然后呢到那个火车站叫索尔斯伯里，出了火车站门口就有一辆，就是连那个这个门票斯通亨奇巨石阵带这个大巴票在一起卖的这么一个那个车。然后那一天呢，他这辆车大概转4圈。 哦， 然后那个4圈上午2趟，下午2趟。有这样的，所以就从这儿走。如果您要是再勤奋一点，走到索尔斯伯里这个城里边，那个车呢比这还多，因为有的车是到火车站，有的车是不到火车站的。比这还多。然后索尔斯伯里离这火车站有多远呢？1公里。 也不远， 也不远。走过去的话2站地，没多远。 是 啊，所以呢，到那之后， 就刚才说的斯通亨奇巨石阵呢是天天开，没有什么不开的，只那有一天特殊嘛，就是那天 夏至嘛， 夏至那天还就是说可能冬至呢也有它那个，因为它技术含量还有冬至那天也不怎么了，因为冬至那天太冷了，我没去过 啊， 那个有这个，但是阿维伯也巨石阵。有公交车能到，他们这伦敦这公交车特别逗，周末星期六星期天没有，然后平常有，是这样的啊，所以 说给大家的这些小贴士您可得记清楚了。 对， 如果您有一天去到了伦敦，准备去阿维伯瑞以及这个巨石阵参观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方面的情况了哈。 对对对，所以到外面旅行语言是个工具，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语言水平。 没错， 要做一个旅游者可能无所谓，但作为一个旅行者语言就会特别重要， 要求很高了哈。 对对， 好，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其中的一个哈世界文化遗产，来自于巨石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吧。 对，下一个世界遗产呢就是更古老 哦， 更古老了。 嗯， 更古老呢在奥克尼岛，就是从苏格兰往北走，往北走，然后进入大海了，接着往北走，然后有一片岛，奥克尼群岛。然后呢，这些岛上有好多人类的这个古人类的生活这个遗址，然后那个古人类呢，那时候是有宗教的， 对， 宗教是什么样呢？刚才说到这个斯通亨奇巨石阵，斯通亨奇巨石阵实际上它不是陵墓，它是个祭司的地方，但是祭司什么完全不知道。那个这个奥克尼岛比那还早，更不知道， 是 更不知道了。可是能看到什么呢？就是，在个草地，就是英国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养羊啊，什么养这个牲畜的特别多，所以呢需要好多草地。这个草地真是就是绿草如茵的。在这个草地上，那个一片草地中间呢有一个大圈儿。这大圈儿只为了包那中间那个建筑，就像圆形围墙一样。然后那圆形围墙中间呢有一土包。从空中俯瞰呢就是隆起一个小山丘，近处看哟还觉得挺宏伟的，但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人家在这修了一个石头房子，然后呢又拿土过来把石头房子给埋了。所以呢就是我到那之后有一种想法，就是有一种人类，古代的人类叫穴居人啊，都是对于这个生活在洞穴里头就特别觉得舒服，人是在外头觉得不舒服，所以这个是个特点，就古人类新石器时代的它这个特点。然后呢这里头你想想埋在地里头的洞不是都黑吗？ 对呀， 所以呢当时他们在里头这是怎么弄的光线啊？然后在里头你想想，那祭司咱们现在一点个灯又不出油烟，说这个就看得很清楚，但是他当时在里头弄火把，这待不了什么人了。 是啊， 对，我就当时进里头就觉得有这种就是感觉。然后这进去之后，因为我是冬天去的，然后去完了以后就我一个人，然后进去一看，我就先让他别说，我先空杯进去，我一看墙上有文字，哎呦好高兴啊。这个因为这个参考资料特别少，我根本就对这了解的特别 知之甚少， 我一看这上头有文字，哎呀我妈呀，这个5000年前有文字，这太难以想象了。这个埃及这有文字，这个英国这地方什么古人类有文字，后来人给我解释不是，这是后来的人到那儿去以后，就北边来的那种所谓的野蛮民族或者是北欧那种人到这儿留的文字，1000多年以前在墙上刻的，那时候咱们就管这叫涂鸦了，是吧？跟当时这建筑就没关系了。 对对对对对 啊！但是这个建筑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关系是什么呢？还是太阳出生的方向在某一时刻可以直接照射进这个建筑物。然后这建筑物还挺长的呢，那个有这么就是它这通道有这么10几20米长呢。5000多年前他们能确定这个方向，这个方向的日期还是那个冬至， 不容易 啊。所以这是一个。另外呢它在旁边有好多这种这个像巨石阵一样的，就立起来的，当然没有斯通亨奇巨石阵那么规整，没有阿维伯瑞巨石阵石块那么大，但是一根一根这石头 它彼此之间的光影关系是文明的标志。 对， 所以到那儿以后一看这个，哦，4500年前的，一看下一个，妈，5000多年前的。所以5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这叫建筑。所以咱们比如说，咱们比较我们，比如说半坡，半坡的留下的东西叫遗址，因为半坡没用石头，半坡那时候人用的是木头和草，因为不是那么冷嘛，所以留下咱们现在看不到他们的那个住的什么状况，但是这个地方留下的都是石头，所以在这级在这个级别上来说，这就是世界遗产，而我们那些呢是遗址，还不够世界遗产的，所以这就是另外一个世界遗产，奥克尼岛上的新石器时代古人类生活遗址。 是，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一节当中呢，介绍了两个世界文化遗产哈，都是来自于新石器时代。那么下一节当中呢，我们会给大家介绍的年代要近一些了，那么估计大家也会更感兴趣或者说更熟悉一些，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下一节再为您做介绍。我是高磊，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分享。 因为在1000年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着你额头，别难熬1000年以后，所有人都遗忘了我，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所有一切你需要的爱，因为在1000年以后世界早已没有我，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亲吻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

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我这里头葬着很多很多的名人。我们先说这个建筑吧。这个建筑是一个巴洛克式建筑，是后来不断维修的，时代是很久远的，但是不断维修的。能看到它是个地标。它也有前那个很高的那个钟楼塔柱， 是 也都有，里面极尽奢华，豪华那个就是程度啊，让人吃惊。它的那个里边的那个高度是非常高的， 穹顶太美了。 对对对，穹顶就是象牙色的， 真是 特别非常的漂亮。这里头是不允许拍照的 哦， 但是这里头有那个讲解器、讲解机，有中文的。所以到里边你会听到很多很多就是从书本上根本无法学到的知识，所以到在我们的旅行过程中，我们所学到的所得到的叫见识，然后呢从书本上我们学到的叫知识，知识呢是不断需要不断更新的，见识呢是落地的。 对， 所以有很多比如说地名或者是顺序，这些如果是见识层面的话，你就不会混，永远都不会忘。然后这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 对， 那么到这个地方，到这个威斯敏斯大教堂，那个里边是不允许拍照的，但是它门口有卖明信片的，里头照的明信片所展示的景象是拿相机根本就无法，就是咱们自己相机无法照到的，因为特殊的角度， 对， 海底没人，还得好镜头，光线还得好等等，然后买一张明信片全解决了。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威斯敏斯到里头好好听讲解。这里头有过很多很多的国王，刚才都说过都葬在这里。进去以后呢，讲解器会先带你进入一个无名烈士墓。这个无名烈士墓呢是英国的一位战士，都是无名的。然后呢去法国参加一战的时候留下了，当时这名无名烈士惨死在法国这个战场之上，后来被运过来，运回来，他的遗体又运回来，他的事迹呢被很多人传颂，于是呢最后呢就是当时就英国国会决定的，把无名烈士最后葬在这个地方。这个无名烈士墓是整个威斯敏斯教堂里边最重要的地方。 哇， 然后呢这个国王都在就是后面那个地方，但是这个是进来以后第一眼能看到的无名烈士。紧接着呢就是我们就会知道，英国之所以他在就是工业革命时期或者是后来的维多利亚时期他为什么那么牛啊，原因是他又出了很多科学家。 对， 科学家比如说最有名的科学家牛顿就是英国人。牛顿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自然科学之数学原理，在里头就让科学就摆脱了他的蒙昧时代，这本书是整个科学的一块奠基石。 是 伊萨克牛顿，就是我们会讲那个苹果的故事哈。 对呀， 然后那个苹果的故事是一个演绎过的一个传说。实际上如果要是掉下来个别的，就是先不说榴莲掉下来，掉下来一个别的，可能就这故事就另外一种版本了。但是牛顿呢，他在各个方面呢都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比如像哲学，比如像科学，比如像生物学等等各个方面，数学，所以呢，他是一个特别伟大的人物。在他去世之后，他的遗体被葬在威斯敏斯大教堂里边，所以呢这个牛顿的陵寝在威斯敏斯大教堂是每个人都要必定到那儿看到。然后这上面还有名人的题记，给他写的墓志铭，所以到这儿以后我们能看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就葬在这里。 是， 然后呢可不止一位啊。我们就会知道进化论，就是进化论的那个这个理论是由达尔文来提出的，达尔文也是葬在这里了，当然达尔文比牛顿呢晚了这么100多年啊，我想200多年，对对对，然后呢没有那么好的位置了，这个 达尔文的取得的成就呢和牛顿是真是无法，就是无法分清伯仲的， 是 很重要的。但是没有那么好的地儿，达尔文就在地上有一块儿，那个一块儿就是地面上的刻着的，也叫墓碑。 嗯， 然后达尔文的就葬在那里。所以，就是说起达尔文来，达尔文他是他是有一个特殊的生活经历，他是环球了，然后他用五年的时间，1831年到1836年这五年的时间。坐着这一条小船， 嗯， 贝格尔号，那时候这个船呢还是个帆船，还不是那个那个现在的那种动力的那种船， 是。 然后那个他当时呢是要去测量南美去的，就坐这船一次两次的出了这个出了伦敦，结果赶上台风就给吹回来， 嗯， 然后呢又挺盘桓的，然后终于出去了以后。然后就从那儿绕，可是南美当时是这个，西班牙人统治的， 嗯， 然后西班牙统治呢，那地方有时有点乱，然后呢，有些地方还发生一些那个暴乱或者怎么着，就或者民族独立什么的嘛，都在那个地方，所以呢，达尔文就是在那地方一个站一站的走得很慢， 嗯， 然后呢，这条船的使命呢是测量南美的这个水文地质的，所以呢。嗯，达尔文是个算是一个蹭，也不是，就是说搭脚，就是顺便去做的。 对对。 可是达尔文他伟大在于他在这个过程中他去了很多特别特殊的地方，比如说他去到了塔希提， 嗯， 然后我们会知道塔希提这地方或者叫大溪地 多美呀， 太美了，美成什么样，这个一个火山岛周围一圈环礁， 嗯， 环礁我们叫泻湖， 是， 然后那个海浪到环礁这儿拍打起环礁以后呢，在这环礁内部就平静了， 嗯， 然后这个环礁里生活着好多种特别大的温顺的鱼，然后你到那游泳去以后，这鱼会围绕着你， 嗯， 然后那海水清澈到多少米深你都可以一眼看到海底， 对， 什么水清则无鱼，这是胡说八道的理论，水清在那儿也有鱼啊，所以呢，可是咱们看到的是这景象，哎呀，美啊，直接就晕死在那儿了。跟达尔文去这儿想什么呢？达尔文说这怎么形成的 啊？ 达尔文说，不管是有没有中间有没有岛， 嗯， 就是只是有很多岛都是只有是环礁嘛。说这环礁底下一定是火山，达尔文没见到的时候就已经提出这理论了。 嗯， 于是达尔文这个当时那年代就没有人。做到这一点，试试打个眼儿，看看底有多深。 嗯， 但是达尔文提出这理论以后呢，随着时代的发展，好多就是国家开始在火山上就开始往下打眼儿。 哦， 怎么打也打不透，还是那个就是珊瑚礁。终于，这是在几十年以前，美国打了个眼儿，1280米， 哇， 打到了。那个火山岩，就说明达尔文真了不起。当时他 已经就分析出来了， 对 啊。 而且在此之前，人们提出的理论都不是这个理论， 嗯， 都提出的这是不同年代的火山形成的这个泻湖。而达尔文说这不对， 嗯， 达尔文说这就是这个地质形同的不同年代，以后这个。随着地壳的演变，火山都沉淀了，沉淀进去以后，这环礁全都在。然后达尔文就提出这么一个理论，这过了100多年，然后现在才这个当代了，人们才验证了出来了这个正确的。 是。 另外呢，比如说达尔文去了那么多地方，比如说恐龙吧， 嗯， 这个恐龙这个词儿呢，我们就不知道恐龙到底是什么，可是呢。100多年以前，这个人们知道，给他起了个名字嘛，因为没见过这种生物嘛。 对， 起了个名字叫恐怖的蜥蜴。 恐怖的蜥蜴 啊 ，dinosaurs， 这是个拉丁文 ，dino 是恐怖，source 呢就是lizard 就是蜥蜴，恐怖的蜥蜴。达尔文呢，这个那个年代呢，就是环球的时候比这还早， 嗯 啊，然后那个他到那个加拉帕克斯群岛呢，见到了。好多丑陋的蜥蜴，然后这些蜥蜴呢，也个体也比较大，有什么一米多，一米多长，有的是吃这个海草的，有的吃就吃路上的一些植物， 然后有些呢牙有带牙齿是比较锋利的，有些是没牙的，所以呢在这能见到好多这种蜥蜴，而且在这见到了好多那个陆龟，就是巨大的那个陆地上生活的这龟，然后在不同的岛上面生活的陆龟，它们是不同种类，是亚种，原因是几十万年或者是几百万年这个陆龟它不会下海的，于是在这儿出现了生殖隔离，生殖隔离以后它就表现出来不同的景象，生命景象，这是亚种。这个加拉帕克斯这个意思就是巨大的海龟 哦， 所以达尔文到这儿以后他看到了这个生物变化的这个过程是活生生的例子，于是呢他就物种起源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写这个的，所以咱们说世界遗产加拉帕克斯这个群岛是世界遗产，而且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世界遗产，世界遗产排名第一号加拉帕克斯群岛它是个世界自然遗产， 可见其重要性， 对，可见后代就是一直在向前辈在致敬， 没错 啊，所以这个是达尔文的故事，生平伟大事迹，达尔文最后葬在威斯敏斯 大 教 堂 啊， 所以说里边有很多很多的知名的人士， 对，比如说哈，英国的音乐就是音乐家亨德尔，亨德尔，你说这个音乐家就葬在这儿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 是 葬在这儿，而且呢，在这个威斯敏斯教堂里有一诗人讲。专门这里头有好多诗人 哦， 所以他们在英国这个不仅仅是到这看的是国王，到这是能见到很多很多古圣先贤有才能的人，到这来都是为了向他们致敬，学到他们的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到这能得到很多这方面的知识， 对， 所以威斯敏斯大教堂别认为它仅仅是个教堂或者是国王陵墓，所以这就是我去那儿的这么一个收获， 对，哎，这个地方要收门票吗？ 啊，要收门票， 要收门票， 要收门票，且不允许拍照， 哦，对， 但是呢，刚才说有两条，第一有讲解器，第二你可以买到很多纪念品，所以呢这个是重要的收获，当就比如说我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一段的故事的时候，我这很多东西都是从那个教堂里面学来的， 哦，他讲解器当中 讲解器中的 介绍的， 然后呢他给我讲的这些故事就永远会刻在我脑子里， 是 啊，所以那个牛顿的那个陵墓和那个达尔文那个陵墓两个之间那个位置，你只要去一次你绝对会知道那个在哪儿， 永远记在 永远会记在那里，然后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去那时候正好是中午，因为特别冷，然后呢我早上起来没起来床，然后我到那时候接近中午了，我走得又慢，然后等到想看这个达尔文这墓的时候，牛顿那是高的嘛，很远就能看到，想看达尔文这墓的时候你得稍等等，因为中午人家有一个弥撒 哦， 所以这坐满了人 啊， 坐弥撒的人就是不见得都是游客，游客也可以坐进去，那个地方坐上人了也没法过去，所以必须得等一个小时，所以我就在那儿老老实实坐了一个小时啊，然后等这一切都过去之后，我就再到那儿去以后再去看，再去听讲解，这个故事整个的这是一个生命过程，所以旅行会遇到很多特殊的经历，会有很多只属于你自己甚至又是无人分享的这些宝贵经历。 对对对，其实呢说到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呢，还包括威斯敏斯宫和威斯敏斯 修道院 哈，对，那以后有时间吧再次请这个咱们的华语老师和大家来继续分享好不好， 有机会很高兴到这儿来分享我所见到的和经历， 是的，那么今天的我们出发吧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我是高磊，再次感谢谭怀宇的精彩讲述，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支持，邀请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是本台接下来的娱乐七十二变。